结果君莫笑着应他却没有连踩，只一脚后突的拔剑一立，竟然是在空中完成了一记格挡，架了这一扫把的横扫飞了出去。车前子的主人，真正的车前子，此时站在王杰西的身后也是目瞪口呆，半空中瞬息之间竟然变换了如此多的操作，到最后吃亏的居然还是杰西大神。这个君莫笑到底是什么人物？车前子还是乐观了，就见屏幕中王杰西手中的车前子正准备在落地时使用瘦身，剑光又是一抹而过，格挡时退飞出去的君莫笑居然不忘一记拔刀斩，刀光堪堪抹过，车前子中刀不说，而且是在瘦身操作的关键时刻，结果瘦身失败，绝似吃了这一刀后在地上咕噜噜地滚了开去。这何止是吃亏呀，这俨然已经是被打得有些狼狈，就连王杰西自己此时都是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，叹息道： 哎，29级想打散人果然还是有些吃力啊。 车前子的账号等级倒是比君莫笑高点，但技能也是25的那些花样。说着再不去理逼上来的众角色，起身后转身就飞了出去。在身后的车前子看来，这几乎就是直接在地上骑着扫把飞的，但魔道学者骑扫把飞行的要求是必须跳起在空中才能操作，可见王杰西的这个操作有多快多娴熟，这一跳竟然在车前子没察觉的情况下就已经结束了。飞行速度比起移动是要快上一些，韩烟柔、包子入侵过来的都迟了一步，但就在车前子飞出去的路线上，田七和月中眠两个赫然上去夹道欢迎。这两个角色在王杰西眼中就更不够看了，此时他已无心纠缠，连动手都懒得去动，直接一个操作，车前子扫把一提，从两人头上斜飞了过去。田七和月中眠两个一个出拳，一个抽刀，最后都是击了个空，再过身来，车前子早已经滑得更远了。两人很无奈，也没有去追，走回来以后，田七很是遗憾地叫了一声： 高手兄。 没事。 叶修没说什么，是他指使两人去那个位置拦截一下，不过以这两人的技术，想拦下此人毕竟太难，连唐柔和包子入侵的操作这时都被这人耍得团团转。副本想看出一个人的水平会受限于副本本身的难度，相比之下 PK 却是更能凸显出一个人的技术，哪怕是20多级技能有限，却也可以从走位、判断、攻击时机的把握等等多方面看出一个人的意识和操作，自己有多少水平就可以试出对手有几分深浅。 难道是那家伙？ 此魔道学者的水平已是职业一流，绝不可能是车前子这个时区工会的会长。望着车前子逃远的身影，叶修暗自想着。王杰西操作着车前子跑远后，当即起身把电脑让还给了真车前子。车前子望着大神，希望能听到点结论，结果王杰西却是一言未发。车前子心中忐忑，他是眼看着王杰西是有些不敌后抽身闪人的，不知大神此时心中是否会极其不爽。 签名签在哪儿？ 王杰西忽地开口。 啊！ 车前子一怔，猛然反应过来，连忙从怀里掏出被自己捂得温热的周边笔记本。笔记本的封面上绘着的正是一个斜坐在扫把上的魔道学者，旁边四个签名体的小字：王不留行。王杰西接过后笑了笑， 等着车前子那里手忙脚乱地又翻出笔来接过。签扉页上行吗？ 行行。 车前子忙应着。王杰西刷刷刷几下便已经熟练地签好，递还给了车前子。 走了，再见。 大神。 车前子这一瞬还是忍不住叫住了王杰西。 这个。 他指了指屏幕，却是想知道王杰西一事之后的结论。 那个韩嫣柔和包子入侵操作虽不错，但还是新人，一时经验不足。那个君莫笑，散人暂时还是试不出深浅。你也看到了，是他在压制我，而不是我压制他。我想去试他，现在恐怕反倒是被他试出我来了。 他知道你是谁？ 嗯，或许吧，看他的眼力了，但至少肯定知道那不是你。 王杰西说罢，朝车千子挥挥手离开了。 这到底都是些什么怪物呀？ 车千子坐回座位的时候还回不过神来，片刻后反应过来，连忙拉着自己车前子跑得远远的。连着杰西大神都承认被压制，这君莫笑万一是追杀过来，十个自己也不够看呢。可是这人以后该怎么去面对呢？车前子猛然想起这个问题，再回头王杰西早走得没影了。车前子郁闷，居然忘了请示一下这个问题了。 那人是怎么回事啊？ 埋骨之地这边，唐柔和包子入侵倒是想追来着，最后却都被叶修拦住了。唐柔很是郁闷地问着。 那人是中草堂的会长吧？ 田七说。 角色是，但人未必是。 那是谁啊？ 岳中眠问。 说出来吓死你，没准是王杰西也说不定。 我他妈还是黄少天呢。 岳中眠完全不信这种鬼话。 王杰西是谁？ 这你都不知道？ 田七和岳中眠几乎是异口同声。 哎，为什么要知道啊？他是什么星座的？ 包子入侵问。 星座？ 田七和岳中眠刹那间还真认真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。这种明星大牌，星座倒是真在资料中标注出来的。 王杰西是荣耀的顶尖高手之一，职业就是你们刚刚看到的那个魔道学者，有个绰号叫魔术师。荣耀中有很多这样的封号，什么斗神啊、剑圣啊、枪王啊、拳皇啊，但大都是送给角色的。只是王杰西的魔术师这个绰号不是给角色，而是给他本人的。 叶修说。 为什么？ 唐柔问。 因为这主要是形容这人的技术打法，这人打法诡异多变，经常出人意料。如果不是他，那么角色就是另一种模样，完全称不上是魔术师了。 这么说来，那他应该是很容易被认出来了吧？ 嗯，所以说刚才那家伙很有可能就是。 越说还越当真了。 岳中眠很是不耻。 王杰西是微草俱乐部的，这个中草堂就是微草背景，王杰西想用到他们的角色应该是很容易的事儿。 叶修从这个层面上加深一下推断。 那他跑来捣什么乱啊？想打架为什么不去竞技场单挑啊？ 包子入侵表示愤慨。 也许看你技术出色，迫不及待想和你一较高下呢。 是吧？那这个人还是有几分眼力的。 包子入侵感慨。 靠。 田七和岳中眠齐声道。这要是一般人的话，可以当他是玩笑，或许是卖弄一下无耻。但这个包子入侵却似乎是当真就这么以为的，让人完全不知说什么好。 中草堂，这个工会里的人好像很多都是中草药的名字。 唐柔这边说着， 中草堂这工会的确因为这一大特色挺是引人注目。 没错，他们俱乐部的角色全是中药名，所以工会里的骨干核心之类的人物也大多是这样的角色。 叶修一边说完又朝田七道， 田七，你莫非是中草堂出来的？ 我不是啊。 田七郁闷，无奈常遇这个误会。 我本来是想叫田九的，不知怎么鬼使神差的手一抖就弄成田七了，很久才反应过来。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，某作者本来是要用田九的，不怎么的就弄成田七了，申请龙套田九的同学自己把田七认领了吧，田七就是田九。几人一边聊着一边继续练着级，竟然都没太把这当回事。唐柔和包子入侵，新手不懂倒也罢了，田七和岳中眠两人回过味儿，却都暗自心惊。刚才那可是车前子啊，三大工会中草堂的第十区的会长，要是换了平时，被中草堂的会长亲自攻击，非得忐忑到死。到现在呢，跟着高手兄，三大工会什么的浮云呢，一点压力都没有啊。 是王杰西吧？ 叶修此时心下却还在暗自想着，他没有把话说满，但却已经挺有把握认定那人是王继熙了。正如唐柔所言，这实在是一个太有风格的选手，标签化严重。 这家伙想干嘛？ 叶修此时已经在关心这下一个问题了。中草堂这边，杰西大神离开后，车前子还在不住地回味着，时不时掏出签名笔记本来观摩一番，时不时傻乐一下，爱不释手。 会长，会长！ 正这时有消息密来。 什么事儿？ 车前子回道。 老大叫你 Q 上。 会员说，这老大指的是中草堂的总会长，坐镇神之领域的天南星。 啥事儿，老大？ 车前子找过去。 你那赋予的空号还有几个？ 天南星问。 十来个吧，怎么了？ 车前子答道。这种所谓的空号，并不是说全身无装备无钱那种意义上的空号，这里的空号指的是没有明确主人，是通过找代练或者是工会共同努力一起拉扯起来的角色。这些角色不会加工会，也不会使用中草药这种明显中草堂风格的名字，他们最终有可能会被弄出去当卧底，也会可能用来搞搞一些不太方便暴露工会身份的勾当。不止中草堂，各大工会大多会养一些这样的角色，有些人习惯叫散号，有的就叫空号，各凭习惯。 拿五个出来吧，鬼剑士、神枪手、战斗法师、刺客、魔道学者，这五个职业能凑上吗？ 天南星问。 我看看吧，做什么用啊？ 车前子却也不完全记得手头的角色都是什么职业。 上边大神药。 车前子听了一惊，这难道是杰西大神刚才在君莫笑手上吃了亏，这是要组队来报复？ 不至于吧。 车前子没有再去过多的揣摩，这杰西大神向来以出人意表著称，揣摩杰西大神的用意可有些不知天高地厚。不管怎样，说是刚才因为落了下风，所以要来组队报仇，这个理由车前子接受不了。他无法想象杰西大神会如此的没气度。在问了天南星账号卡什么时候要后，车前子也不再多想，着手搜集账号去了。白夜黑昼，鬼剑士26级，堕落天使、神枪手27级，云霄战斗法师26级。 辉月刺客25级，叶落乌啼魔道学者26级。第二天，车前子根据要求的职业选好了5张账号卡，都是25级以上的角色，在空号中已算是高的了。当天来取账号卡的是个少年，瘦瘦小小怯生生的模样。车前子却一点都没有怀疑这人的身份，去拿账号卡的时候又带了一个周边笔记本出来。这少年至今还没有在荣耀联盟的正式比赛中出场过，但是名气却不比联盟中的某些一线选手来得小。对于车前子这种微草的死粉来说，那更是熟悉。这少年叫高英杰，是微草内部培养，据称是会继承王杰西使用王不留行的人，所以目前练习使用的角色也是魔道学者。车前子原以为点职业的魔道角色是杰西大神要的，但现在这么一看，似乎是给高英杰的。在高英杰面前，车前子却不会像见着王杰西时那样惶恐了，倒是高英杰站在那儿有些拘谨，东张西望。车前子拿了5个账号卡来交给高英杰，随后又拿了他的又一本周边笔记本出来。 哎，小杰，给我签个名吧。 啊， 高英杰拿了账号卡已经像是要逃跑了，听到车前子这一要求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，脸也涨得通红。很显然，对于这种事儿，他还没有什么经验。接过车前子递来的笔后，高英杰还是在笔记本上正正整整地写了“高英杰”3个字。签字时手又有一些颤抖，签出的名字最后有一点走形。 谢谢，谢谢。 高英杰慌忙把笔和本儿递还给车前子就跑了。这一声谢谢，也不知是谢账号卡还是谢车前子对他的支持。车前子随后进了游戏，这5个角色他都已经加了好友，甚至停放在哪里都知道。此时想看看5个角色到底会被拿来做什么，结果等了半天也没见出现。车前子也不是铁人，昨天就熬了一夜，今天又等高英杰来取账号卡，一直也还没睡，最终还是先去休息了。此时的第10局，等级第一行列终于在昨夜跨入了30级大关，新的技能、新的装备，自然又是一番实力上的提升。而且从30级开始，还有一样最大的改变，职业套装开始出现。职业套装通常会对本职业的一些技能有等级或是威力上的提升，此外套装集齐时的附加属性自然对实力又有一定程度的提高。从30级开始，已经不是单靠武器就能决定是否强力了，集齐一套套装的角色和没集齐的那将大不一样。虽然低等级的装备最终依然只是过渡，但对于要抢夺各种记录的大公会们来说，起码得保证精英队的输出能力保持一线水准，这些过渡装备也不得不追求一下。